你为我点的烛火，不过是一次邂逅，红楼那一场梦。我的山水全部褪色，像被大雨洗过，杯中景色鬼魅，我忘了我是谁，心情就像夜凉如水，手里握着蝴蝶飞南飞，耶耶找不回，被白雪覆盖那些精髓，当时候就会拥有你，唯一条件我有罪，琥珀色的月结了霜的泪，我会记得这段岁月， 尝尽了苦悲，才懂 真情可 见过我，只是让我梦成空，伤心不语退缩。幻想也许是你假装不看我，让我得不到更真心所有。我试着对你微微笑，总视而不见，何必何必何必，却又难以抗拒，难以放弃。就算你对我说别再烦我，你难以靠近，难以不再想念，我难以抗拒你容，画在写给你的信中，希望偶尔能够见到你微笑的容颜。你难以靠近，难以不再想念，我难以抗拒你容颜，把情画在写给你的信中，希望明天能够见到你会心的容颜。我试着对你微微笑，你总视而不顾，何必何必何必，却又难以抗拒，难以放弃。就算你对

思思想梦的风

自己活该、哦、如果这都不算爱，我有什么好悲哀，你只要被期待，不要真正期待、哦、还要怎样的表白才不算土白，能耐转身走开，难道牺牲才精彩，伤痛才实在，还为你流下泪来才证明是爱。 被这一副黑色的翅膀，She knows

乐车帮，乐车帮，乐车帮 APP 全新服务上线了，原厂维修，钣金喷漆，清洗养护，4S店维修保养，总价低至68折，养车不贵，修车不累，维修保养下载乐车帮。 这里是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经典969音乐留声机，周周带你听经典。 陪你把沿路感想活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一次次失去又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伤心的告白，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一直到故事已说完。 你来听听海洋岛上的好玩的事情，写骚扬你和彩虹经过大小脚丫，放慢来吧，想要亲亲你笑了两颗弯弯的星星，你是小巨人无所畏惧大小脚丫，世界大他都会带你到达， 为你加班的那一天，啪啪啪那一天，加速的那一天，你怎么看不见飘着的下雨天， 这里是 FM 969，我是主播周周，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资讯内容。最近西城区在召开全区背街小巷整治提升运动部署大会时称，今后的3年，西城区将会通过出台西城区街道胡同整治提升3年行动计划，努力实现共建共享全覆盖、时有时无促提升的目标。从4月8日开始，本次的医药分开综合改革正式实施，药品阳光采购也会同步的启动。北京市卫计委委员高晓俊说，阳光平台运行之后，预计平台上的药品价格平均的降幅可以达到8%，再加上取消药品加成，医改后的药品价格平均的降幅预计能够达到20%左右。市政府常务会审议了本市一季度的空气质量状况以及清洁空气行动计划的进展情况。根据了解，今年的第一季度，全市的空气质量达标天数为51天，重污染15天，同比增加了4天。而在刚刚过去的第一季度当中，北京的空气质量可圈可点，排在京津冀城市空气质量的第一位。春暖花开的时节，各大公园也陆续迎来了赏花踏青的游玩高峰。从市园林绿化局获悉，围绕着春季以来的市民关注度最高的热点话题，全市400多家公园和风景名胜区将会开展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预计此行动将会持续到5一小长假结束。 Thank you.

下所有追求，做个农夫去种田。每一个早晨我耕耘在绿野田园，每一个黄昏我守望在乡间的麦田。我会把忧虑都融化在夕阳里，让孤独的心等待秋收的欢喜。哦，如果那个时候我身边没有女朋友，我不介意谁会来给我一个周末的问候。哦，如果那个时候我依然牵着她的手，我们会幸福地坐上树枝头。 上心头，表达我所有感受，寂寞渐浓，沉默留在无耻角落。你说的太少或太多，都会让人更惶恐。谁任由谁放纵，谁会先让出自由，最后一定总是我。双脚悬空，在你冷酷的琴键游走，被侵占所有，还要笑着接受。热情如你的爱，气势如火，像个人气高举不下的天后。你要的不是我，而是一种虚荣。有人疼才显得多么出众。我陷入盲目狂烈的宽容，成全了你万众。

线，迫不得已的挂念，没说再见。回望昨日在异乡那门前，唏嘘的感慨一年年，但日落日出永没变迁。这刻在望着父亲笑容时，竟不知不觉的无言，让日落暮色渗满泪眼。虽过多少理想，在那张高挂的面上，被人情了几多？千秋不变的日月，在相识里共存。孤色分割的大地，划了界线。回望昨日在异乡那门前，唏嘘的感慨一年年。日落日出永没变迁，这刻在望着父亲笑容时，竟不知不觉的无言，让日落暮色渗满泪 职场能够有更多的新的挑战， 我希望我的职场一帆风顺， 我想变成为职场达人， 升职加薪，然后一切顺利。 九六九职场秀，让你的职场不再空白。 这里是九六九职场秀，我是周周。今天的职场秀想要跟你分享的是几个调查数据。第一项是有6193人参加的调查，很多人说对自己的职场能力感到心虚，15%的朋友呢觉得自己的能力配不上学历，14.3%的年轻人很怂，不敢大声地说出自己的建议，而有一些人对于职场心虚的办法，则是通过装忙来解决的。另一项调查叫做你发现职场上最实用的技能其实是什么，除了纲领性的不说硬话不做软事之外，大家还选出了各种各样具体的花式装忙的手法，比如说分分钟把工作总结成几个小时才能完成，报告里把平淡无奇的事儿说得百花齐放，掌握各种不露声色晒加班的方法。而那些真正事关业务的技能点，比如说公开演讲不哆嗦，制作可视化的信息图表，以及和陌生人打交道等等，却始终停留在好想学的阶段。不知道在听节目的你是这样的人吗？就算是很多人已经在职场上有了危机感，但却依然在走钢丝。 网络上有一条测试说，测一测你热爱工作的指数，收获了10000多条表态。可是这一个总分为8分的题目当中，男性普遍预估自己的得分为4.55分，而平均实际的得分却只达到了3.75分。女性普遍预估自己的得分为4.51分，可是平均实际的得分却只有3.51分。分数越高代表着越热爱工作，但是平均看来，人们对工作态度的偏向更类似于上班如上坟。除了以上我们说到的三组调查之外，其实职场上还有非常多的现象，可是年轻人对于当下最不满意的则是6点到了，为什么没有人敢先离开单位。但和实际脱离太远的职场电视剧往往放大和扭曲了的职场矛盾来说，让许多人对现代工作产生畏惧的其实是自身的心态。实际上大多数的时候，职场上的人操心的都是真实的小烦恼，而我们以上所观察到的职场真面目确实有苦头，但也没有传说当中的这么糟糕。我想每一个初入到新单位的人应该都是对于工作有着满满的激情，但是随着时间慢慢的消逝，职场上的一些小事把自己的心智磨平了，反而对工作没有这么多的认真态度。那如果你问我如何缓解这种心态，我能给你的答案就是不要焦虑，心态总归是要自己去调节的。希望你也能够辨清职场的真相，不要偏执地相信那些唬人的职场残酷，对于自己和未来要保持信心，而对于自己的工作单位更要保持新入职时候的初心，这一点其实就够了。 带着无限希望飞翔。

经典九六九，我是周周，让我们和冯小刚一起携手保护国际基金会，为公益共同发声，关注大自然在说话，关注我们的山川河流。很多人都以为换了工作所有的问题都能够解决了，但如果真的想在职场上舒服一些，唯一的办法就是紧跟步伐，成为和你羡慕的人一样优秀的人。如果你想在职场上走得更远，那就要先厘清自己的职业规划是什么，而不是遇到问题就选择逃避。其实真正能够改变人生的是你的能力，而不仅仅只是下一份工作的机遇。每一份工作都能带来不同程度的成长，那么在其中认清自己才是最重要的心路历程。 Oh, oh, oh.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